Positive 音樂特區第95集。又是 Positive 音樂特區的時間啦，我是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Felix。今晚嘅選擇咧係會比較垃圾啲嘅，咁有 Jazz， 有頭先比較即係節拍明快啲嘅歌，亦都有Country Music， 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咁我揀其實 more or less 即係呢個 mix， 雖然好似好即係個歌節拍嘅起伏會好強。但是呢我會揀係我嚟聽夜晚聽咯，咁啊，所以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啱聽啦。咁 ，but anyway， 我諗喺開台嗰邊嘅聽眾們，應該你今晚就會聽到就知道究竟係咪啱你聽啦呢個 mix。咁啱啱聽過嘅係 Beth Fonley 嘅 Mr. Lovely， 咁其實呢首係佢擺上 PMN 嘅其中一首歌啦。咁但係就同佢大部分其他歌有啲唔同啦，呢首比較強勁少少嘅節拍，因為其他佢啲歌都係比較柔和啲、慢版少少，咁就 change of pace 咯，即係有少少唔同咯。咁啊，跟住想播嘅咧係 The Alice Project 嘅 Already Taken， 咁個名幾得意嘅，咁啊歌詞入邊個故事都相當之有趣，咁睇下大家啱唔啱聽。 desperately, I can't understand why it seems like you're the 聽過的是 Red Molly 的 When the Roll is Called， 一首我 聽過都幾中意嘅鄉謠歌曲啦。咁之前 mark 低咗，但係一路都未播，咁所以今晚就帶俾大家。咁跟住我想播嘅咧係 Chance 嘅 Say What You Will。咁 Chance 呢位歌手都其實都算係幾多才多藝，因為基本上成隻佢嘅唱片係基本上一個人搞掂所有樂器、所有唱歌嘅嘢，唱vocal 也好，唱 backing 也好，咁混音全部自己搞掂。咁係幾 impressive 嘅。咁而佢嘅歌亦都同我哋平時聽開嘅 pop 有啲唔同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值得聽嘅歌手嚟嘅。咁啊，請大家欣賞佢嘅歌咧，係 Say What You Will。 it's too sad. But I'm in love with you. Ah, you love me. Then you snub me. Oh, what can I do?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I guess I'll never see the light. I get the blues most every night. 聽過的是 Sylvia Barnett 的 Since I Fell For You， 是一首很久的歷史的 Jazz 的歌曲，1945年已經正式推出了，也是 Jazz 的一個standard 的曲目，可以這樣說。有什麼特別呢？除了 Sylvia 的唱功都挺好之外，最特別的地方其實就是因為這首歌不是在 PMN 找回來的，是其實我在另外一個service 叫 Cyber PR 上面找回來的。咁咧，其實近期咧，應該咁講，近一年左右啦，開始有一啲網上 PR firm 會係喺 Positive 界度，即係開始活躍咁樣運作啦。咁Cyber PR 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間比較出名嘅就係 MacDog Bouncy 啦。咁呢類型嘅Web PR 咧 ，more or less 係即係會係幫一啲 independent artist 去做宣傳嘅嘢啦。咁其中一個做法就當然係將佢哋嘅歌pre-clear 咗，我嚟做 positive 歌啦。咁Cyber PR 其實都介紹過幾頗多 artist 俾我睇過，咁 so far 我一路都未去諗。咁但係近排發覺好似PMN 上邊嘅歌，即係點講？坦白講，好多時唔夠時間去抄，即係歌唔係少，大把，但係問題係我冇時間去抄。咁變咗咧，呢類型 PR firm 會直接 send 嘢俾你睇 ，send 嘢俾你去試聽咧。咁某程度上係應，即係喺點講？喺我哋作為一個 producer 嚟講，係方便咗好多咯。咁所以打後其實我都會嘗試盡量去即係睇下喺呢一方面，我可唔可以揾得到一啲有潛質嘅 artist 去嘗試去播佢哋嘅歌啦。咁就。所以今次就其實試水形式啦，即係 Sylvia Barnett 嘅歌，咁我都係試一試睇下大家個反應如何啦。咁亦都試一試睇下佢嘅嘢係 O 唔 OK 啦。咁 so far 我聽到都相當好啦，佢嘅歌都相當之啱耳緣啦，可以咁講。咁啊，所以就帶俾大家聽啦。咁今晚嘅節目又～ 都差不多了，今天唉不知道狀態真的不太好，也都講聲錄音的時間也都比較夜，所以就如果有什麼東西走音甩別啊哩哩啦啦啊，大家麻煩多多包涵。在臨走之前為大家帶上一首另外一首歌啦，這首歌是都是在 PMN 那邊找回來的，是我幾喜歡的一對組合 Dicky and Little Wings 的其中一首 positive 歌是 A Bird is Crying。 這對 band 其實是在日本的，日本人來的，唱的歌也都雖然有很多是 funky 的東西、jazz 也有，但是more or less 是唱日文的，語言障礙不是一個主要問題啦，雖然其實坦白說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日文，我也都未必聽得聽得明白他講緊乜，但是Dicky 一路帶俾我哋嘅歌咧 ，so far 都相當之好。好可惜嘅係佢喺2006年抌咗一扎歌上 PMN 之後，就基本上冇再活躍啦。咁坦白講啊，好希望佢係其實繼續運作緊啦。咁如果係嘅，即係對 band 繼續運作緊嘅，我好希望佢哋會有機會再有歌放上去 PMN 度啦。咁等大家可以再繼續去聽佢哋嘅歌啦。咁走之前就同大家播上佢嘅呢一首歌《A Bird Is Crying》。咁 anyway 揾我咁就嗱，即係啲難公司啦。要揾我嘅話就唔該email 俾我 psmsal@gmail.com， 或者去我嘅 website psmsal.com 嗰度留言啦。咁啊，聽完首歌就今個禮拜節目就係咁啦。咁下星期再見咯，拜拜。